本大范围的地区将会有狂风暴雨。在千叶县的市原市，怀疑刮起龙卷风，造成汽车翻转和至少10栋的房屋受损，一人死亡，包括3名的儿童在内，一共8人受伤，而其余地方亦都有6人受伤。政府发出特别警报，相当于大雨和洪水警戒级别中最高的第5级，气象厅已经要求严重戒备，并且提出需要注意河水泛滥和低洼地区水浸。预计对明日清晨，各地水位会上涨，尤其在东海地区可能出现超过历史最高水位的情况，沿岸地区或者会因为高水位和海浪重叠而发生严重灾害。千叶县今朝早大约有77万户一度停电，东京电力公司正调查原因。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雷雨正影响该区。在正午12点，强台风海贝斯集结在东京的西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和稍凉，下周中期天晴干燥，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就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屯门公路方向落屯。去屯門方向落屯門公路的支路近住麗城花園對開有意外的龍尾排到過去愉景新城。咁另外呢，啱啱收到一個最新消息，咁就係龍翔到去荃灣近住風力樓的快線有意外，龍尾排到接近天馬苑。咁就係龍翔到去荃灣近風力樓的快線有意外，龍尾排到過去天馬苑。跟住提返你一个九龙区公众活动嘅封路安排啦。现时呢，弥敦道去长沙环方向所有行车线都係需要暂时封闭。咁就因为九龙区有公众活动，现时弥敦道去长沙环方向所有行车线呢都係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喺隧道方面呢，红隧嘅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呢，交通暂时畅顺。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列郑屋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呢，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系挤塞㗎，龙尾排到过去培正道桥底。咁另外呢，后少少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红磡警署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上去卫理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呢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都系有啲车龙噶。而家龙尾排到过去佛光街桥底。最后卫生署提醒你，人体每日大约需要8杯水，记得饮多啲水补充水分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二台通识60秒。 为了唤起全世界对粮食问题的关注，联合国由1981年开始将每年的10月16号定为世界粮食日。在上年的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当中，全球饥饿人数正在不断增加，而气候变异及极端气候亦都成为了引发严重粮食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实过量进食除了对身体有害之外，亦都是一种浪费粮食的行为。专家建议我们应该要保持均衡饮食，多菜少肉，这样就可以减少饲养禽畜所造成的粮食消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珍惜食物，只取所需，避免浪费，一起为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出一分力。 声音演绎梁学熙， 二台通识60秒。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玩玩 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广播剧《陈家洛》饰演爸爸不细心。 在剧入面，作为一家之主的我，好爱姓屋企人噶。不过咧，就唔系好识表达啫，一讲大话啦，仲会口窒添啊。 其实咧，我有个朋友要我陪佢倾下电话咁咯，我冇讲大话噶。 想知道我哋毕家上上下下会发生咩事，就要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思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就呢度系寻常事认真做，你好你好， 追唔到啊，快到！ 打个招呼先，系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冇啦？有阿迪啊，有阿乐啦，有阿都有我嘅，都有我嘅，都 有我嘅， 跟住有阿思培啦，跟住仲有我迪神喺度。 系啦，咁啊，亦都留意翻天气啦。而家嘅温度系28度啦，相对湿度83%。咁而家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日嘅7点噶。咁啊，今日下昼啦，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亦都系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而局部地区咧有机会有雷暴噶。请大家咧出门外添，出外嘅时候咧就戴翻把遮啦， 雨褛啦， 系啦，咁啊好臭啊而家支咪， 点解？ 因为一用完咯， 真系好臭啊支咪， 咩事啊？支咪口臭噶嘛， 哦系咩？ 你叫佢口臭一咯， 系咪？ 你 望 佢 样 已知 啦，系啦。喂，咁啊，自己留意天气，因为头先我翻嚟嘅时候，其实都好劲啊个雷，冚冚声啊，系啊，即系 gel 咗个头咧都湿晒啦，我今日， 哇， 系啊，搞唔掂啊，有少少头痛，系咪？咁你劲啲，你揸车快啊嘛。好啦，咁啊，正式开始今日啦。 系啦，咁咧，但系其实咧，我想讲咧，原来咧，即系小妹咧，即系尝试第一次人生嘅揸车翻嚟啦， 犀利啊， 系惊到黐筋嘅， 劲塞车啊，头先所以 走啊你。 即系我翻嚟嘅时候， 同路噶。 我翻嚟嘅时候，哇，咁塞车嘅，点解？我仲喺度闹，点搞错啊？赶时间啊嘛，原来我揸下车， 同埋太慢。 系我想讲爆嘅嘢 闹 嗰个系我哋前辈啊！礼拜六日夜晚节目过费事讲， 点解啊？咩啊？即系咩啊？ 因为佢话咧喺门口有人塞住佢咧，嗰个唔系我嚟嘅。 唔系啊，我讲龙翔道啊，我龙翔道啊， 开 始讲嘢，跟住佢讲唔系啊，我讲龙翔道有另一个，唔系我再讲完啲， 再讲完，但系都唔使惊啊。 系 我同你唔同路噶， 今日 OK， 唔关事啊。 点咧？第一次驾驶， 我就系好想讲咧，第一次翻嚟嘅时候，有朋友已经同我讲，你记得一定要插足电个电话，跟住佢话电话 开 map 系咪？因为 我唔知佢讲咩啦，总之佢就咁 俾个朋友同你讲，叫你小心，叮嘱你，我唔知佢讲咩啦， 竟然唔系叫你入满油，系插足电。 系啦，佢同我讲，佢话因为揸车电话好紧要，咁其中一样阿乐头先讲啦，因为要用地图啦，咁第二样嘢就系你有啲咩事嘅时候，你可以即刻打俾人求救，咁所以电话对，即系佢就同我讲，所以揸车嘅人嚟讲系好紧要嘅，咁讲 真噶呢一个，即系个电话嗱，当然啦，你驾驶紧嘅时候不能用。用电话啦，系咪咁啊？好危险啦！咁但系有时个电话帮到你系咩咧？揾路真系好紧要。我试过有一次咧，真系喺一个好狭窄嘅环境啦，就黑掹掹啦。咁我其实已经唔系好识嗰段路，因为我揸港岛，港岛系一个我最大嘅盲点，因为实在太难揸啦。港岛 尤其是嗰啲咩西营盘啊，跟住上山啊、高街嗰啲，我真系唔掂啊！ 冇错，我反而惊呢啲都系啦。其一啦，其二就系嗰啲电车路啊、巴士线啊，我就算唔揸。啊！即系我都揸过港岛嘅，但系即系未试过揸。 咁犀利， 系唔系因为有朋友喺隔篱，跟住之后我好记得嗰阵时一攞 P 牌之后，第一时间就逼咗我上去嗰叫咩啊？石澳嗰边啲路咧吓鬼死我，知唔知啊？ 超多急弯， 好多山路嚟嘅。 系啊系啊系，因为佢想我练习多啲，等我冇咁惊。 我你有张相都系嗰度影噶系嘛？ 系啊，因为我一上车我就哇， 开部跑车啊，好噶。 隔篱都好紧张。 系啊，咁但系跟住咧，但系我想讲，我坐朋友车嘅时候咧，都佢哋都未必会睇，因为 可能是九龍人啦，即係未必太清楚港島嗰啲巴士線啦，唔小心就哎呀過咗去啊咁樣。所以其實喺港島揸車都真係幾要好大嘅經驗同埋要好大嘅揸車天分先得。 同埋真係咧喺港島揸車有個問題，因為咧即係港島認真嘅，佢啲路比較細咧，喺你如果靠 map 嘅話咧，有一個問題就係個 map 唔準啊，因為佢個定位唔係好定到你確實喺邊。我試過即係要去一個目的地，我已經預早咗一個鐘噶啦，我最後係啱啱好準時去到目的地啦。 係呢樣亦都我最想講嘅就係咧 ，map 係幫到好多手啦，但係佢一幫唔到手嘅時候咧，就真係好幫唔到手嘅。 係幾好喎呢個， 係咪啊？ 喂，我冇諗到喎，我今日翻嚟學到啲嘢喎 ，OK 喎。 唔係嗱，講真嘅，點解話佢好幫唔到手？就係佢 要整 trailer 話俾你聽。 我用咗14分鐘，原來就係想學呢句説嘢 咯。我話俾你聽，由尋常時我一翻嚟做之後，我呢 幾個月 啦嘛。呢半年裏面學到最多嘢就係呢一下啦，係 咯， 人生針對對我嚟講， 即係袋到嘢落袋。 以後我個座右銘要改， 係咯，係呢啲嘢啦嘛。 唔係你哋冇試過咩？即係咧，佢個 map 咧係帶坐你之後咧，佢係會叫你嗱，譬如你去到呢個 point 啦，跟住如果佢係去到之後咧，佢突然間又叫你兜一個超大嘅圈翻翻嚟。好啦，咁你聽佢講之後咧，兜個超大嘅圈翻翻嚟之後咧，點知嚟到之後咧，佢又係再叫你兜圈。 有 系咯，所以咪就系咁讲咯，真系帮唔到手嘅时候，真系好帮唔到手嘅。 我觉得佢最黑人憎嗰样嘢，佢突然间咧已经到路口先同你讲，靠左转，急转，转弯 咁样。系啊， 我切唔到线，你仲要靠左即急转。 或者系你过咗先话俾你听咯。咩啊？过咗先同你讲。 系啊。 系啊，咁啊好麻烦啦。 跟住有啲我即系我成日觉得咧，外国咪话有啲公公婆婆咧，跟住之后同个电话智能电话啦，即系请问佢，因为而家成日咩都话乜乜大神乜乜大神咁噶嘛，有。咧就問電話噶嘛，咁外國咧就有啲婆婆嗰啲咧會好有禮貌同佢講唔該啊嗰啲噶嘛，我成日都真係覺得咧，唔好話啲公公婆婆，連我自己都覺得係真係好似佢哋係一個人喺我隔離咁嘅，因為點解咧？你 feel 到有陣時咧啲導航啲路咧，跟住之後咧明明有兩條分叉路啊嗰啲啦。佢好似 miss 咗之後，佢就寧願唔出聲同你講咁嘅，係啦。跟住之後， 唔肯認錯。 你有冇發現？你哋冇發現啦？即係明明有兩條路啦，跟住譬如有陣時我會同你講靠左，哇，好温馨啊咁噶嘛。即係未到就嗱，前面300米轉左靠左，嗱呢條路靠左會咁同你講噶嘛。跟住有陣時咧，明明咧你睇到個箭嘴個地圖咧係挨住左邊啦，佢咧唔出聲嘅喎，陰啲要變。 係啊。去到差唔多過咗，佢就開始大聲講噶啦，或者佢直情講咯。 係啊， 不如咁嗱，呢個 moment 我又幫地圖講翻少少好説話，即係其實咧以小弟嘅經驗嚟講，點解會出現頭先莫莉講嗰個現象，就係話點解過咗條路，跟住佢會唔出聲咧？就係佢需要咧大概幾秒到十秒啊，因為佢 detect 到你一過一條路錯咗之後咧，佢要重新規劃過個路線啊，所以嗰個 moment 咧係好惆悵噶，佢係會唔出聲同你講嘢噶，係啊，你就唔知點樣噶啦，你又行錯咗路啊嘛， 唔係啊，唔係嗰陣時。即系唔系我错咗之后佢唔出声啊？系佢突然间即系佢平时好温馨提示你靠左嗱呢条路开始靠左咁样噶嘛？跟住但系有阵时咧佢唔出声噶，但系明明嗰个地图系叫你靠左啦，佢唔出声咯，系啦，跟住阴啲啦，跟住之后我就见到个地图系啦，转咗弯嘅时候咧，跟住佢都喂转咗弯咯，我睇住个 screen， 我跟住转咗弯，你都唔提我嘅咁样咯， 所以 咁噶咯。 所以而家手机好紧要啦， 系啊， 所以啱嘅，你个朋友系好温馨提示你系即系揸车都要充满电嘅，系啦。咁我今日先打咗俾莫莉，打俾莫莉就莫莉可唔可以讲两句？跟住莫莉咧好恶啊，我唔知佢做乜嘢嗰阵时，佢话你快啲讲，冇嘢收线咁样。我话OK， 我梗唔阻住你。原来你嗰阵时就系、是。 你扮咩啊？你仲讲埋啲无聊嘢， 系咪？ 唔 urgent 嘅嘢，我已经讲明话。所以嗱，我想讲电话救你一命啦。但如果你准备揸车嘅时候有啲烦人打俾你， 就害咗你啊！ 都害咗，因为跟住因为点解咧？咁啊，大家头先我讲人生第一次嘛。跟住阿乐咧，打电话嚟，我已经话：喂，好讲咩事？急嘅先讲。我想问你个 trailer 咧，呢啲就你唔好再同我讲住啊。 得啦，唔讲呢啲，收线佢系 cut 咗个线。 咁点解唔 WhatsApp 你咪得咯？ WhatsApp 我睇唔到啦， 系我有 WhatsApp 阿莫噶，即系我先问咗阿莫 ，Hi 阿莫 ，May I call you 咁样先问咗先嘅，系，所以咧我想讲咧， 阿福你咪真系唔得咯。吓，佢系未嗌过要，即系唔封咪真系唔得咯。 但系咧，我又好急嗰阵时，我决定咧，等咗30秒之后咧，我就照 帮我评你， 系咯，就照 call 佢咯，咪，因为好急啊嘛。即系其实咧，想讲咧就系咧， 有几急啫 吓。咁我交唔到货，都惊噶嘛。 你知系咪自己交咗？ 唔系急都唔系今日啦。 系咯，我想问上个礼拜提咗你叫你交 trailer 嘅咧。 系啊，喂，讲到呢度啊， 快入 题啊！大家有冇一个叫做电话恐惧症咧？吓，即系我开始有啦。自从经历咗阿莫今朝之后， 唔系恐惧咩先？ 即系恐惧听电话啊。 听电话绝对会、啊，因为而家有好多嗰啲推销电话咧，而家见到总之。仲要佢哋最恐怖系已经用埋你平时用嗰啲手提电话号码打俾你，即系你已经分唔到佢究竟系朋友打俾你啊，即系识嘅人打俾你，真系揾你啊，定系还是系推销？咁所以咧，每一次听完电话都觉得好失望嘅、 哦， 即系尤其是你忙紧嘅时候啦，就好似阿莫咁样啦，忙紧嘅时候拎起，哇！如果宣传电话个人真系有啲猛噶， 师傅你认同我忙紧啊？ 我明白啊， 系啊， 好忙啊，好急啊，你嗰阵时， 但有人话听完我电话恐惧、啊。 即其实是因为我恐惧一点 是啊 即我是怕的打之前即你想想其实以前呢我们即经常靠打电话的时候呢就真的直接打电话过去的嘛直接撥个轮给对方的嘛即现在可能大家打电话之前呢都会 send 个好像我这样 send 个 message 跟阿莫说啊未来 call you 这样先 是大家会不会这样的呢定是会有 message 都是直接打给 你其实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用电话讲的、嗯、即我觉得要处理问题的时候呢我不太喜欢 send message、嗯、我觉得很慢啊、 嗯、 即有时你如果要处理即好像阿洛咁话假如阿莫唔系揸车你要处理都好 urgent 嘅嘢打电话系最方便嘅、 嗯、 即因为有啲嘢有时 message 呢好容易误会㗎可能明明我唔系想咁样表达㗎但睇嗰个冇意识地知你想讲乜呢佢就会 get 咗第二样嘢所以我觉得点对点电话同电话讲系舒服啲 同埋如果用留言而家成日都话我用留言咪得囉当你超过一分钟呢呢、這个系非正式统计嚟嘅针哥就系我过一分钟嘅 message 通常呢我会 skip 你啲 吓 嗰啲即系你讲喺 voice message 系啊听头尾啊或者听到中间之后你已经冇兴趣再听 哦 系电话系真系好啲嘅但系都系嗰句啦你系真系急切要知道 系咁当然啦，唔好阻到阿莫啊嘛。 如果大家嗱，譬如接到一个电话啦，会唔会出现呢啲症状咧？就系话出现心跳啦、出汗啦，同埋呢一个声音震啊，即系讲嘢嘅时候口震啊，会唔会严重到咁咧？ 有啲打冷震。 即系喂，如果你真系对一个女仔系着迷嘅，个女神打俾你，你咪有咁嘅感觉咯。 系， 但普通电话唔会，即系阿莫打俾我唔会咁噶，我打俾阿莫都唔会咁啦。 会唔会？ 如果系咁，阿莫要讲声俾我知。 会唔会 cut 线？ 有心跳嘅感 觉。你打嚟可能我都三秒谂谂， 你嗰三秒谂听唔听 啊？定系揿 cut 线咧？咁样。 计今日咧，佢同我讲都 urgent 嘅时候，原来即系搞 trailer， 跟住我就觉得我以后都系唔想听佢电 话。咁真系好尽责嘅呢方面。 你而家交都交唔到啦，放假啦，烦咩你？ 哎，sorry， 系啦，好啦。咁呢一咁讲咧，就系其实又喺网上面睇到啲资讯啦，就系话其实而家咧好多人咧都系有一种咧叫做电话嘅恐惧症，就系我哋头先所讲咧，就系接到电话嘅时候咧会出现冒汗啊、心跳啊。其实讲真的，我真系会嘅。我自己會喎，電話響嘅時候咧，我真係會心跳加速嘅。 不過我都會㗎，我都某程度上係電話恐懼嗰啲人嚟嘅、 哦。 我係連咧打電話去嗌嘢食嗰啲咧， 好驚， 係啊，有啲緊張。 我唔係咁樣， 都係唔嗌咯咁樣嘅意思。我有啲咁樣嘅，係、 哦， 但我知道羅力威都係咁嘅人咯。 哦，係咩？ 係啊。 点解？ 佢有同我讲过啊！佢话佢即系佢有宅噶嘛，佢系双子座噶嘛。佢倾开偈嘅时候，佢都话直情可能连嗌嘢食或者佢直情严重到系有段时间去搭小巴咧，佢连嗌落车都唔敢咁滞。 哦， 即系点解咁讲咧？嗱，即系我谂连罗力威都有啦，我哋在座几个都有啦。那个研究就 咁又唔一定嘅，即系罗力威有又唔一定个个都有嘅。 咁啊 我都话我冇咯。 哦， 我都讲噶。 我哋除咗呢个的神武之外咧，大家都可能有少少啦，就系呢个电话恐惧症。咁呢個電話恐懼症咁頭先講嗰個症狀啦，咁但係點解會有咁嘅情況發生呢？就係、是、個研究就係話，因為而家都市人呢，如果你一打電話俾佢呢，佢就會影響到佢做緊本身嘅嘢呀，跟住呢令到佢冇辦法集中啦，例如佢睇緊一套戲啦、又或者係處理緊一啲嘢，就係而家嘅人呢已經係唔再慣去即刻用一個即時個反應去同你對答呀、即係我哋已經呢係俾呢個文字訊息呢就去令到縱慣咗我哋呀、即係譬如我哋打文字都好啦，譬如阿尋日阿莫喺個 group 度同我講喂交 trailer， 其實我都諗咗好耐點樣覆阿莫，我都諗咗成分鐘，係啦，咁我哋咧 文字未交得啊， 喂阿樂啊，其實你早啲交咗咧，咪唔使覆咯，係咪啊？啱啱話我邏輯係咪咁樣？ 因言 啱嘅， 係我衰呢樣 嚇，係咪唔應該我打呢段字？你已經交咗咧， 所以咧真係好驚嘅喎。我覺得佢覺得佢講得好啱嘅，就係話咧，我哋如果透過文字去， 哎、有兩個麻煩友又走入嚟啦，唔知做乜？哎，想啲我廿四分 做咩啫？ 我嗱我這個呢個咧有讀過 biology， 我考攞 A 嘅。 哈哈 呢个唔系电话恐惧症， 系咩咧？ 呢个系摩尼恐惧症。喺呢、這个医学上咧，系冇呢个字嘅。 哦，系 摩尼 phobic。 Moralization 即系呢个系新 term， 摩尼 要融入去嘅。 唔系，但系点样先至会有呢个恐惧症咧？不如讲讲。 冇啊，你见到摩尼就有嘅。 收得摩尼电话 加速口震 系啦，咁我研究就系讲咧，就系话因为点解会造成咁咧，就系因为我哋已经系文字信息咧，我哋好多时都会习惯咧，我哋打错一啲嘢啊，又或者讲错一啲嘢，可以有无限嘅机会俾我哋去修改咁样，所以咧就会变成而家都市人咧，一般嚟讲点解咁怕听电话呢个现象啦，咁样 七日不见，如隔一周， 阿乐。 好啦，今个礼拜嚟到阿乐嘅周记咧，阿乐就想同大家咧分享一个小小嘅研究、哦。嗱，都市人咧手机不离手已经系一个常态啦。我哋除咗会用嚟睇新闻啊、网购啊、玩社交平台，又或者系 send message 俾人之外咧，有啲人咧甚至已经系会攞手机去处理一啲长篇嘅文章啊，又或者一啲文件咁样等等噶啦。好啦，又想问一问大家，如果大家咧去处理一啲比较长篇嘅文章嘅时候咧，你会中意用翻传统嘅电脑键盘啊，定系你会觉得用手机去搞掂一样冇问题呢？最近欧洲有三间嘅大学咧，就进行咗一个联合嘅研究啊，就揾嚟咗37,000名嘅被访者咧，就喺网上面进行一个打字嘅测试。有趣嘅发现咧，就系被访者用手机打字嘅速度咧，几乎咧同用传统电脑键盘打字嘅速度咧，系差唔多冇分别咁滞噶啦噃。喺咁多名嘅被访者之中咧，平均佢哋每分钟咧就可以输入38个字词，呢、这个速度咧平均嚟讲咧，只系比用电脑键盘咧系慢咗 25% 嘅啫噃。所以啦，研究团队咧就认为，随住人咧使用实质键盘嘅时间减少，使用手机嘅时间咧就节节上升，所以咧大家用手机打字嘅速度咧就越嚟越快啦。其实好多年前咧，我已经用手机咧去做公司啲嘢或者做学校啲功课咁样噶啦。嗱，不过点都好啦，阿乐自己咧就觉得，其实咧有时喺搭车啊、翻工翻学嘅时间咧，善用手机咧去做我哋一啲日常必须要嘅工作咧，的而且确咧系会悭到几多时间噶。 在某些低处，在那极低处，自信受损，是那位给我仍不断叫我别气喘，在我十分寸做了为打算，掉了自尊，是那位给我仍不倦分担我心酸， 与全意旅程比上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港铁九龙塘站下午被人掟汽油弹 ，G1 同 G2 出口现时暂时封闭。警方话，下午三点左右，有暴徒在站内投掷汽油弹，罔顾市民人身安全。事件中冇人受伤，但站内的设施受到严重损坏，已经派员到场处理。警方警告暴徒停止违法行为，又对一切暴力违法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必定跟进调查，亦都提醒市民保持警觉，遇到危险要尽快逃离，并且报警求助。大批市民响应网上号召，由尖沙咀中楼游行到深水埗，抗议政府推行禁蒙面法。下午三点几，市民由尖沙咀中楼出发，行出马路，并且沿弥敦道北行，多条嘅行车线受阻。大部分参与市民戴口罩，现场落雨，市民高举雨伞，形成山阵。市民沿途高叫“香港人反抗，我有权戴口罩”等嘅口号。经过尖沙咀警署嗰阵，市民大叫解散警队，刻不容缓，同埋警察誓词。又不斷指罵警員以及用雷射筆照射，警員警告集結人士離開，否則使用武力驅散，又展示黑旗。有警員在警署裡面持槍戒備，而在深水埗警署就有水炮車和裝甲車戒備。警方暫控一名51歲女子一項謀殺罪，指她涉嫌與天水圍發生的謀殺及企圖自殺案有關，下星期一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前日早上，該名的女子在天水圍天恆村恆建樓一個單位偽座，警方到場之後發現她16歲的女兒倒閉屋裡面，她在消防協助之下返回安全位置，送院之後被捕。消防處證實在星期一通知各前線的消防人員，在資源許可、不影響緊急服務和行動效率，以及在安全情況之下，可以協助移開路上的障礙物，並且已向各行動分區提供安全指引、提供安排指引。消防處回覆本台的查詢的時候強調，協助清理障礙物並非執行法定職務，而是在可行的情况之下协助社会回复正常的运作，同时被消防和救护车辆赶赴紧急事故现场。署方说，无论在由哪一方面提出的有关要求，当区消防指挥官会因应该区行动资源情况安排协助移开路上的障碍物。署方就说，星期一至今一共协助处理七宗的清理路障事故。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骤雨较多，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微风。明日转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天气稍凉。下周中期天晴干燥，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的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的交通意外。较早时啦，龙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风力楼的快线啦，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星河名居。另外咧就是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红磡警署对开中线有道路工程，龙尾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开。咁就系公主道去沙田方向，红磡警署对开嘅中线啦，有道路工程做紧，咁所以龙尾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开。至于较早时青山公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丽城花园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嘅大车多。其他嘅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因为有公众活动的缘故，现在弥敦道去长沙环方向所有行车线是暂时封闭了的。而荔枝角道去大角咀方向近旺角一段暂时是不能够通车。九龙方面的其他路面情况，九龙塘站的 G1 和 G2 出口是暂时封闭了，就是九龙塘港铁站 G1 和 G2 的出口暂时封闭了。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嗰段咧，车多，龙尾排队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系繁忙噶，龙尾排队太子道东接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去富荣花园。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排到新楼街。港岛方面的路面情况，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排到去湖中大厦对开。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因为道路状况的缘故，现在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窝打老道对开那段，所有的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呢，暂时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些少。最后提一提大家，就是港铁的九龙塘站 G1 和 G2 出口是暂时关闭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妈咪煮饭啦？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 你好唔开心啊？我应承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 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未到最后一日都未知今年有几多新人噶。今年见面的新人还有这位少女 Jaylene， 第一次和乐迷见面的作品就是关于一个表面坚强的女生怎样面对分手的一刻。 不敢想你亲切笑容引诱我的泪， 作曲 iPhone 填词林若玲，编曲张子坚，监制 Eric Kwok。 很脆弱不想捱下去。 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今年的新人单位之一林晴恩 Jaylene 忍眼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仲非常之可爱啊，同埋好有我心啊， 好好系嘛， 劲好啊， 点啊？ 有一个听众啦，咁唔开佢名啦，叫阿文。 O K， 哦， 尽量唔好开咯。 咩啊？ 尽量 尽量唔好开啦。 阿文点啊？ 系唔好话俾人听佢 Candy Man 咁啊。 哦， 系啦。咁佢就话 Hello Molly 咁啊，又有冇搞错？听你听到敏感时刻啦，咁讲。但系而家咧，啱啱听到寻常事认真做，咁想话俾你听咧，我就系一个职业嘅司机嚟嘅，唔系诶专诶职系啦，职业司机啱啊啱啊。 我以為我自己讀錯。 唔係，咁佢職業嘅司機都係專業嘅，都係專業啦。 冇錯， 啱啱。 咁跟住佢就話啦，聽到你咧就話啱啱開始揸車，想分享一個嘅 app 俾你啊。咁但係呢度咧我係自私食嘅， 係 我係唔會喺度公開嘅， 不能公開。 係啦，咁跟住佢亦都話啊，因為會比平時你用嗰個咧會比較準確嘅，因為佢連小路都可以顯示到啦，再加埋咧佢咧會喺第幾盞燈啊，轉左定轉右啊，預早話俾你聽。咪住先，我想問一下阿文啦、啊。佢係咪即係早半秒同我講咧？ 佢唔止半秒同你講㗎， 多啲嘅 呢個 app 咧，坐底有兩秒時間都可能再多啲添啊！佢會好早同你講，同埋咧佢有一個好處咧，就係佢直情有小圖示啊！ 嗯， 你諗下嗱，平時我哋用開嗰個咧係冇圖示噶嘛，齋同你講閃咗個嗰眼直線燈就得噶啦嘛。佢直情有個細細格嘅圖示，就話俾你聽個路口會係點嘅樣。 哇，係啊， 咁好， 係啊， 立體定係唔係㗎？ 立體嘅你都可以叫立體，但係唔係實圖咯，即係佢只係一個畫出嚟嘅 3D 圖咁樣咯。 咁佢會唔會話到俾你聽邊啲位開始即係紅色？即係因為而家我哋平時用 會堵路嘅情況，我都會話俾你聽嘅。 咁正㗎， 係佢會話曬俾你聽。 咁所以我自私食啦呢個，拜拜。 係啊， 多謝你阿文。 但阿文呢個好嘅提供啊，不過咧我就自己即係作為揸車人士咧，我去旅行嘅時候有時都會去當地 call 一啲包一啲車咁去旅行，咁就方便啲啊，好多行李。我發現咧。韓國嗰個咧係再勁啲嘅，我喺韓國嗰度咧第一落機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哇好 high tech 啦，架車好靚啦，咁佢架車都幾靚嘅，因為新啦我估，咁佢嗰個嘅導航咧並唔係小嘢，我頭先咪同你講，我哋都係自己畫咗一個3D 圖設計咗一個假圖啦。佢嗰個係真圖嚟嘅， 嚇 ，OK。 佢嗰個轉彎位，我係睇到嗰啲高樓大廈，啊，當然佢應該係預先影定嘅，但係總言之，嗰個路口佢一定唔會錯。同埋咧，有時我哋做揸車嘅咧，顧住睇個咩，你又望住前面，你會驚噶嘛？有啲新嘅路你唔識，究竟前面係咩樣咧？嗰、那個圖直情顯示俾你睇，佢有少少似咩咧？如果你又打開機咧，玩一啲賽車遊戲咧，有一條假嘅線道係會影俾你噶嘛？ 嗰、哦、個咁樣 ？No， 係你直情踩緊嘅時候，前面有條虛線，嗰、 哦 那個虛線會隔劃，直情有個彎位咁，就係你知道要轉彎啦。佢、直情有嗰個指示咯。 哦，咁 正，係 啊， 有心喎呢個。 係啊，所以講，我估佢係應該大成部機買翻去嘅。咁但係嗰件事就令到啲司機會安心啲啦。 總括嚟講，我而家聽到啦，譬如頭先我哋嘅聽眾啦、文啦，又或者的神啦、或者阿樂啦，因為阿樂都有係會教我用啲乜嘢啊咁樣嘅。但係咧，我就發現咧，有冇即係我問師培先嘅，我想你會唔會覺得而家咁樣照字面啊解説啊，男仔用電話係叻過女仔，同埋用得多過女仔噶？ 咁我聽落去咧。平時如果工具上面咧，應該係男仔會用 電話 多啲嘅， 係啦。 但係咧，女士又攞嚟煲劇喎，通常煲劇嘅時間就好長喎，所以我覺得女士可能會 長其實真係煲劇咧係用最多嘅，即係嗱，我身邊有啲朋友咧，包括我媽都好啦。佢哋都係煲劇人士嚟嘅，佢哋真係揸住個電話係可以 non stop 嘅。 我係入到廁所都煲劇。 不過我都係， 我哋都係， 我都會揸住個電話入去打機啊，煲下劇啊，碌下嘢啊咁樣嘅。 但係你會唔會咧，即係追開嗰套劇好緊張啦、啊，跟住就由廳嗰度開始，但你又知道你要沖涼喎，咁啊揸住部電話一路睇入廁所，然後咧就晾住喺個架嗰度啦，然後一路刷牙一路繼續睇。 我冇你咁厲害， 我都唔會啊， 即係未煲到咁樣樣啊嘛。 不眠不休咁睇， 咁又冇。 嗱，頭先阿師培又講。讲啦，呢个煲剧可能就系女仔致命噶啦，但你可能遗忘咗一样嘢，啲男仔咧，我唔知点解佢哋每一个人，即系除咗职业嘅司机啦，又或者的士司机，成日啲人话有几多个神主牌喺个的士嗰个自己个台盘上面噶嘛， 佢啲电话 系啊，七个至八个咁样噶嘛，好黐线噶嘛，可以夸张嘅话，就算唔系呢一啲嘅职业司机都好啦，好多男士们咧。佢哋自己都好似突然間箍住一大扎嘅電話喺手、我見我身邊有好多人都至少有兩部或以上。我哋出面嗰個阿一師兄已經係啦，佢頭先已經揸住好威咁樣樣啦，樣子有幾多部電話啊咁樣啦。佢仲有啊，好執著噶，每部電話係唔同用途噶。 哦，一個工作，一個係私人。 咁因為一師兄有一個電話應該係夜晚用得最多嘅。 唔係啊，佢至少有三部噶。 哦，係咩係咩？ 佢有一個係好細心嘅，有一個係專屬佢女朋友先揾到佢嘅電話。 哇，好先啊！ 睇佢偷笑喺度，系咪觉得奇怪？我点解知道啊？ 佢话个电话 cut 咗啦， 系咩？你唔尊重，或者你冇咁爱你女朋友咧？系啦，咁跟住第二个，我唔记得佢话要攞嚟睇咩咁样嘅，跟住第三个就攞嚟俾平时我哋呢啲普通人士先揾到佢咁样用噶咯， 即系唔同界别嘅， 即系可以唔听嘅，有一部电话系。 系啦，咁但好彩嘅就系我哋每次打亲俾佢都听嘅， 咁都 OK。 咁但系真系嘅，有好多人都会有几部电话，一都已经有三部啦。跟住我有好多朋友都有两部或以上。 唔系我经历过嘅，即系两个电话嘅时间。咁我谂我早年头嘅时候，我真系做咗即系开咗两个电话，有两张电话卡。咁但系有一张系真系平时朋友系你哋会揾我先用嗰个电话嘅，另外嗰个电话通常我都系攞嚟做嘢用嘅。咁但系后屘就有人帮我去处理嗰个电话，咁我就冇处理。咁后屘我攞翻个电话后，其实我系用唔到两个电话嘅。 你有秘书 嘅 而家， 唔系因为有啲报班啊，有啲上堂啊，学游水嗰啲电话通常喺嗰度嘅， 都系秘书啊。 系啦， 你打俾我秘书嘅时间， 系啦系啦， 就系你 call 佢啦。 系啦系啦，咁但系呢一个电话咧，我就。好後期咧，我就即第一我交低咗俾人啦，但有時候我帶住喺身咧，我係用唔到兩個電話， 係 因為你唔可以同時間。 因為兩個電話，首先嗰個本身已經係一個工作嘅功能，嗰部電話係我冇用噶啦。咁所以咧，到後期嘅時候咧，就算我要再開一個新嘅電話號碼咧，我都係買嗰啲咧一機有兩個卡嗰啲咧。其實而家有啲好多唔同牌子都可以做雙卡咁，咁就會好啲。不過另外一樣咧就係、是。啊！我有朋友咧係有兩個電話，啊唔係 ，sorry， 應該係有三部電話。 嗯， 佢有一部咧真係專屬打機嘅，因為而家喺網絡上面，即係手機遊戲啦，佢哋越嚟越勁噶嘛。但係同一時間手機遊戲佢容量都會大噶嘛，佢、又淨係話嗰部機係唔可以擺任何嘢入去嘅，只能夠擺遊戲。 拖慢佢個機。 係啦，因為佢話打機就係打機，同埋打機會興啊，同埋佢好怕人干擾個電話。 打俾佢啊！一打俾佢會 quit 咗個 game 噶嘛。 係啦，咁所以咧，而家電話世界入邊咧有一個掣就係你撳 on 之後。佢可以杜绝晒所有电话，净系货你打机模式 嘅，系 几好啊！ 系阿乐，你有冇试过即系揸住个电话，两个电话或以上，你会觉得好麻烦啦？定系你平时或者之前都已经有咁样嘅 我自己试过喺。做電台之前咧，做過半年一份工嘅，咁嗰份工佢係要 request 我用一個私人電話號碼，即係佢俾個公司電話號碼，我就唔可以用私人電話號碼同啲客人交談嘅。咁、但係嗰陣時咧，我嗰個電話係嗰啲以前咧唔係智能手機咯。總之一部淨係可以打出打入同埋 send 係啦，牛龜嗰啲 send SMS 嗰啲咯。咁我又冇乜呢個憂慮咯嗰陣時係啦。我覺得如果咁樣嘅話，係會排除咗大家好複雜嗰種處理電話嗰種方法啊。 係，我暫時聽你哋咁講咧，都係因為工作需要，所以先有兩部電話啦。但係我見我身邊啲朋友啦，其中一個男性朋友咧，佢係好過分噶。佢有一個嘅電話咧。是专攞嚟唔够电即係唔够上网嘅分钟数据嘅时候就攞第二部电话射出嚟囉。即係嗰部电话係攞嚟上网用嘅。跟住同埋佢係会成日癫到係着住个 mon 啦个 mon 係校咗我哋嗰啲咪校通常两分钟啊几分钟嘅 色。 就算唔係我哋会禁色佢㗎嘛。佢黐线到佢会呢就咁成个荧光幕係着住一直摆喺度食即係一直放电囉。所以成日都冇电嘅电话但又所以成日叫佢揸住个尿袋要插电。跟住仲要过分到点咧？成日有阵时咧会见到佢夜晚啦，四五点瞓醒觉嘅时候啦，见到 online 啊咁样啦。跟住之后咧，点解会 online 嘅咧？原来佢一路瞓觉嘅时候咧，就会喺度玩电话，玩下玩下。因为头先咪讲个着住荧光幕嘅，跟住就会继续咁样揸住个电话咯。 就瞓着咗。 系啊。即係男士們係咁樣，所以我成日都會覺得男仔用電話係會多好多啦。但係原來唔 係 喎。 但我係極慳電嘅喎，即係可能阿莫講個例子係極端啲啦，佢會咁樣用電話。我用電話極慳嘅喎，因為咧我其實每一次買新電話嘅時候，我都嘗試用令到佢個電襟用啊。即係嗱，在座咁多個大家用電話用咗咁耐，大家都知道而家電話係基本上一年就玩完㗎啦嘛。個電已經係耗唔到咁耐啊嘛。咁我通常而家就點樣咧？我不停會校暗個電話 mon 啦。每一次用完電話咧，我都會開翻我之前開過嘅 app， 全部鏟曬佢。因為你可以掃走噶嘛，咁佢入邊不停唔會 run 住咧，咁我就好似慳啲啦。咁我試過最叻仔咧，可以用到幾多咧？我試過計過用咗16個鐘頭嘅電話都仲有 30%。 係，仲有一招啊，就係喺個設定嗰度咧，將其實好多 app 咧，佢都係會無時無刻咧存取緊我哋個位置啊，又或者係存取緊一啲 data。其實咧喺嗰個地方你熄鬼咗佢，即係一啲唔係常用嘅咧，你淨係教你開。着嗰个 app 嘅时候，佢先用你啲 data 咁樣係慳電好多㗎，呢個都試過。 係啦，咁好啦，最近我亦都見到一個嘅調查發現咧，原來打破咗我一直覺得男人用電話係勁過女人好多呢一樣嘢嘅。係係啦，就係咩咧？即係師培可能真係講得啱，佢哋可能成日煲劇咧，而令到呢個調查直情係顛覆咗我嘅思維啦。因為喺英國呢一個調查就係講一啲手提電話嘅沉迷程度噶，咁佢就話啦，原來女仔咧玩電話嘅沉迷程度係比男仔更加強烈，平均每年咧用電話咧係大概71日啊，咁跟住即係比起男仔咧係多出咗2个礼拜咁多咯，一年計多2个礼拜，咁佢就話啦，呢個發現就話啦，女仔平均每一日用電話咧係4:42，而男性咧只係用3:49。其實我已經過咗啦，我平均每日用1个钟头電話噶，係啊，因為佢喺度 check 噶嘛，會掛翻俾你聽。 你高過個 average 已經 係啊，咁佢換言之咧，女性咧每一年咧，佢哋花即係嘅用電話嗰個嘅日數就係頭先所講71日啦，男仔只係58日嘅啫，所以咧每一年咧原來咧男仔用嘅電話係少過女仔13日咁多嘅。咁如果咧論呢個嘅電話嗰個嘅玩電話個熱愛程度咧，原來英國嘅唔同地方亦都有差別嘅，最玩得多嘅地方，知唔知喺英國邊一區啊？其實好易估嘅啫，係啊。就是 City 中心啲嘅地方咯， 系啦，因为佢哋每一日平均要花5个钟头去 check email 啦、check message 啦，同埋 update 佢哋嘅社交平台嘅。而呢个嘅南安普敦咧嘅市民花呢个嘅时间系最少，咁啊大概3个钟头到嘅啫。 我觉得有啲嘢要学习下嘅，即系咧住得比较郊区嘅朋友啦，或者我觉得啦吓，有啲网络收得冇咁好嘅朋友咧，佢系冇咁容易俾手机操控住嘅。 唔系，同埋因为佢冇得玩。 系啦。咁佢變咗有多啲現實嘅人生咯，即係現實嘅生活咯。 係，但我覺得咧，有某程度上咧，你話即係女仔用得多電話咧，可能係而家嗰啲坊間嘅app 啊，佢哋嘅app咧可以執翻啲樣啊。咁佢哋哇，我話俾你聽，每影一張相啊，如果佢要執啊。坐底都成1.5个钟啊，即系唔好讲话女仔，男仔其实而家都多咗会尝试去令到张相调色靓啲啦。坊间有好多唔同调色嘅 app 啦，咁佢哇，郑贤昌你本来影到啊好巢皮嘅，突然间影到好靓嘅，咁佢就会好俾心机执。不过讲起电话呢样嘢咧，另一样嘢咧就系啲人咧用电话咧系会有一啲嘅少少结啊，个结系咩咧？如果你哋平時用電話，問一下啦，例如有啲 app 係有新嘅提示通知，佢咪會出現咗個一字嘅，或者你收個 email 嘅時候，佢咪會上面儲住你有幾多封 email 未開嘅，你哋會唔會撳熄曬佢？ 有，我有呢個強迫症噶，我一定會撳熄曬佢。 嚇，阿莫就一定要撳熄曬佢，我都係嗰啲唔撳嗰啲人嚟，由佢咯，喺度咪由佢咯。 我有2000几个 email 未睇， 我試過有一日的起心肝啊，鏟咗3000封 email 啊，逐封打開啊，好俾心機，屋企玩咗成粒鐘咯。 點解無端端想有大掃除？ 因為佢太核突啦，我覺得嗰啲數字，唔知啊，我覺得堆咗太耐啦，所以我先要鏟曬佢。 你得3000几啊？3000几好少要喎，我咧係9999加。即系咧个电话系再显示唔到耐，佢用咗一个加字啊！即系你系9999封 email 以上啊！ 不如你删咗 email 佢啦， 其实都唔睇。 但系好得意嘅，我咧社交媒体咧，我系都系好似阿莫咁样，系容忍唔到佢有个一字喺度嘅。但系 email 咧，因为太多垃圾啦，所以就冇办法啦。呢个就摆低佢算数啦。 哦，但系我就真系嘅，我用呢个电话嘅时候咧，我身边都有啲朋友系经常都会开出嚟咧。我又系好似啊，点解系 online 嘅？佢 online 原来就系为咗。睇入面嗰啲 message， 嗱，即系而家我哋嘅 group 越嚟越多啦，坐底我哋入面，其实我嗰日突然间喺度心血来潮睇咧，我有20个 group 系冇喐过噶，嗱，唔用嗰啲 group 系抵噶嘛，有啲直情咧，原来所有人退晒噶，得我一个喺入边，我自己又唔知道。 你喺咗入面同自己倾偈， 系啦系啦，唔系佢最后唔倾偈嗰个衰啊， 即系话你自己同自己倾偈啊， 系咁声自己答系嘛，咁所以咧即系我自己都系容忍唔到某啲嘅网络平台咧，可能我哋平时倾偈嘅 app 咧，嗰啲有数字我都唔得，但系咧另一样咧就系抹电话， 抹电话有啲人系啊，咁啊好污糟咯， 我抹噶，我通常咧系几时抹咧？我去饮茶嗰阵时会抹噶，吓，知唔知点解？ 我茶你抹啦， 唔系。 因為你飲茶嗰陣時咧，佢會送一個台布俾你抹手，唔係嗰塊布啊俾你抹手啊。 咩？你去飲茶送個台布俾你？ 唔係送，即係飲茶咧，係啦，咪有時會有個消毒紙巾，或者係有幾塊布擺喺碟上面俾你抹手咧。唔係，因為你飲茶太無聊啊嘛，成日攣手機，跟住有塊布喺你隔離啊嘛。所以我飲茶嘅時候好中意去行抹部手機。 佢又消得消到毒。 係啦，係啦，係啦。 係因為我有朋友咧，佢其實咧係好點講咧？佢有少少潔癖，就係對於個電話嘅。佢覺得每一日咧就係拎住個電話咧撳撳撳咧去完廁所啊，可能佢未洗到手，佢都會揸住個電話噶嘛。咁佢就覺得電話極污糟。佢係會點樣抹咧？佢係會好有心機咧，攞棉花棒啦，攞佢嗰啲牙籤咧，逐啲塵挑翻出嚟咯。所以佢個電話個底咧，嗱我呢個電話底極污糟嘅，佢係完全唔污糟啊，極新淨嘅。咁但係佢有原因嘅，佢話因為咧就是、因為佢知道啲電話咧實在用得太快啦，佢好容易會賣翻出去。咁所以佢就要 keep 新啦。佢每一下都要 keep 个电话新净啦。 系，我都有试过 keep 噶，但系 keep 唔到咯。我就算呢个电话保护壳咁厚都好啦，我谂住好有用啦。 你已经系 花嘅，唔知点 美女战士噶咯。 系啊，衬我啊嘛。 系咯，做咩闪晒尺？ 哇！你知唔知我买嘅时候呢个好好笑？啲人话：喂，你做咩咁姣咁讲？我话唔系啊， 唔系我不嬲都姣噶。 唔系啊，因为我买嘅时候咧，佢嗰个盒咧咁样包住咗，我就咁睇到个面咧。 好咧。 跟住我买完之后， 你唔知 我闪晒咁噶， 隔篱 bling bling 咁样。 系。 想哭到声音也变差，不顾身份怪责他，暂时未能乐观，好好放下，不必放下，伤口发芽，先不要管他。必须处理吗？惨痛的歌唱够他，是同类同样会感到害怕。分担一下，不可感化，摊开你伤疤，别怕，谁都失恋到大，下沉未算坏。眼泪未平复不快，无需一个夜晚已长大。此刻可以借我发泄和依赖，如果伤口太坏，尽情地放大。失恋这脆弱极容易了解，这分钟痛苦失败，让我分享你病态。知总有方法。 最大，大人未算大。如果伤口太坏，尽情地放大，不必讲说话，用沉默化解。今天很渺小，别计划，长不大，没痛苦怎会败 林欣彤失恋的人站起来。 沿岸本港方面，下午九龙中部和港岛西部录得大约20毫米的雨量。此外，一道冷锋已经在华南北部形成，并且逐渐向南移动。在下午四点，强台风海贝斯集结在东京大西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骤雨增多，明日骤雨较多，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微风，明日转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天气稍凉，下周中期天晴干燥，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嘅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楼对开快线嘅意外啦，清理咗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启业村。咁另外咧，而家因为九龙区有公众活动，现时九龙区咧都系有啲封路噶。弥敦道去长沙湾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对开一段啦，以及系反方向去尖沙咀近窝打路道一段，荔枝角道同埋长沙湾道都系需要暂时封闭。咁就系因为九龙区嘅公众活动啦，现时弥敦道去长沙湾方向近荔枝角道一段，反方向去尖沙咀近窝打路道一段，同埋荔枝角道以及系长沙湾道去美孚方向都是需要暂时封闭，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都是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都是交通畅顺，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都是有些车龙的，现在车龙排到过去彩虹隔音槽。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培正道桥底。咁另外咧，受到而家嘅公众活动影响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荔枝角道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亦都系受到影响嘅，而家龙尾排到过去东九龙走廊，近住呢个乐山道。咁另外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果栏。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01，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1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驾驶者。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在这些日子里面，同家人冲突可能都是在所难免的，咁点处理好呢？ 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首先，冲突背后其实会唔会系一个忧虑，系一个担心，或者系一个需要？有冇机会其实系你希望去尝试说服对方，因为立场同埋选择有所唔同呢？不论系咩原因都好，每个人都会受住自己嘅性格、经历、价值观同朋辈等等嘅影响，大家嘅立场有唔同，先至系正常嘅。咁如果大家好猛整、好嬲，倾到好火，点算啊？老生常谈嘅一句，大家都要停啦， 发现自己有少少嬲，其实已经要开始叫停自己。所谓相嗌唔好口，重点就是因为唔希望自己因为说话而伤害咗对方，冷静翻落嚟先至倾。如果真系倾唔到嘅话，试下将个话题放埋一边。社会话题之外，喺屋企里边都仲有好多其他好宝贵又重要嘅话题，例如系工作、兴趣、生活琐事、仔女等等，甚至乎台面嗰碟餸其实有几好食，都系一个好好嘅话题嚟噶。夫妻之间需要咁样做，子女、父母之间亦都需要咁样做。喺呢啲咁困难嘅日子，屋企唔单止系安全感嘅来源，系大家嘅避风港，亦都系自己支援网络里边一个好重要嘅支柱。试谂下，如果关系都伤害咗，谈何支援，谈何说服呢？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等我任达华同你讲个用水嘅小贴士：留喺水管一段长时间嘅水，有机会积聚沉淀物。如果几个钟头冇用水，煮食前要开水喉至少两分钟，啲水仲可以用嚟淋花同清洁。另外，热水会令喉管及装置释出更多杂质，所以记住要用全冻水煮食啊！水务处提提你，智慧用水好习惯，健康生活好简单。 三度来港，天空海阔，访问 Silence Silence。 姐姐棒， 全程投入音乐，美少女组合成军感想。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发电号，日本女子组合 Silence Silence 访问音乐特辑。 今週の日曜，天空海阔 Silence Silence のスペシャル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咩？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今日咧就系 Dixon 咧就出题啦，呢个港珠嘅时间系啦， 好嘢， 又唔使俾掌声嘅 ，OK 嘅，系多谢期待 OK 噶啦，心情就 OK 啦， 心灵啦， 系啦 ，OK 明白晒。嗱，咁但系咧今日咧我有个题目俾大家，呢个题目系关于咩咧？就系关于呢样嘢。 港珠的百科全书，闭路电视可能好多人都见过，甚至你屋企都有一个闭路电视，我嚟帮你守门口。原来以前嘅观众咧，佢哋称一啲录影机录出嚟嘅录影节目咧，都叫做闭路电视噶。不过自从录影机开始普及之后咧，呢一种嘅讲法咧开始冇乜人咁叫啦。反而大厦入边嘅监察系统咧，到而家都仲系叫做闭路电视。而早期嘅闭路电视咧，主要佢哋用嚟储存影片嘅模式就系用录影带。但系随住录影嘅质素、录出嚟嘅容量同埋反应速度，所以到今时今日，佢哋开始转用电脑或者系一啲拥有储存功能嘅记忆卡。原来全球第一个闭路电视系喺1942年嘅德国开始使用，嗰阵时佢系用嚟观察 V2 火箭发射噶。 冇错，就系呢一个嘅闭路电视啦。 哦，你个 background music 咧，我以为我自己去咗嗰啲咧奇妙嘅天地， 系好鸿运有力啊， 好浩瀚。 系啦，同埋学到嘢系嘛， 系 系啊，咁啊，今日同你讲嘅咧就讲闭路电视。讲真，闭路电视对于大家唔陌生啦，咁成日都见到噶啦， 而家成日都话想睇 CCTV 噶嘛， 系啦，成日都话想睇啦，咁样， 系啊，但又睇唔到， 系， 哎呀， 系啊，咁但系今日咧同你讲嘅呢一个咧就系同呢一个嘅闭路电视嘅广告系有关系。 系 嗱，闭路电视咧，我哋即系唔好讲话净系闭路电视啊，平时我哋日常生活中接触好多唔同嘅广告啦。大家觉得边度卖广告系最吸引你嘅咧？咩国家嘅广告做出嚟最吸引你啊？ 泰国。 嗯，泰國有好多得意嘅故事，但其實佢係廣告，廣告嚟嘅。 我最煽情 嘅，我最近睇咗一個咧泰國嘅廣告咧，係令我覺得哇，好犀利啊！ 係， 佢賣嗰粒丸咧係幫你整你嘅腸嘅，即係整理你嘅腸，等佢排油。 整腸丸嗰類 嚇。佢用咗一個高速公路咧，有警察攔截你咧，然之後做咗呢個gimmick咧，就係講話啊，你嘅腸入邊其實都係一樣咯，就係有個警察去管理住你條腸咁樣，係啊，跟住就叫你。有啲食物啊，淨有架車運豬啊， 即係食個警察落肚啦。 冇食警察，佢直接咧運豬嘅豬車，佢就落車，你唔准過。佢點解啊？係啦，佢問佢你邊度嚟㗎？佢指住後面喺個口度嚟嘅。 哦， 你唔可以直落個胃啊！咁即係我覺得呢件事係哇好犀利喎，諗到呢條橋。咁所以咧，即係泰國係一個好出名啦。今日我就有三個嘅賣廣告嘅方式。 嗯。 俾大家估下， 我以為你話有嗰啲嗰啲叫咩啊？閉路電視俾我哋睇添， 閉路電視冇得睇， 係 我呢度都冇得睇， 成日都冇得睇啦， 我呢度冇得睇， 唔係我哋要求就有得睇， 係啦。咁但係咧，我今次就可以俾你估，係啦。咁你估下究竟邊一個賣緊嘅閉路電視係真係佢用咗呢個方法去做呢個廣告形式咧？好啦，第一個。佢咧就喺坊間咧，而家好興嗰啲有啲牆壁上面有啲好靚嘅圖啊，咁有啲其實咧講緊有啲牆壁咧係可能嗰棟大廈佢哋自己嘅，佢哋都會揾一啲嘅 artist 咧，即係揾一啲 graffiti 嘅 artist 咧，佢哋去做呢啲圖啊嘅。喺澳門咧有一棟牆咧係揾咗好多名人嘅圖啊，嗰啲人咧佢哋係特登將成棟牆咧成棟酒店嘅大樓噴咗啊，極靚喺澳門嗰度，我之前都去睇過。嗱，咁呢一個咧佢就有一棟牆，佢就攞嚟塗鴉，塗完鴉之後咧，佢就喺個其中一個塗鴉嘅眼睛入邊裝咗個閉路電視。 哦、okay ， 即係偷錄啦。 係啦。咁但係呢佢就想睇咩呢想睇下究竟途经过嘅人 反应 究竟佢哋觉得呢个壁画佢哋会对呢个壁画有啲咩嘅感觉。咁佢、就其实最主要想讲就係话係 呀睇下人哋感觉 係啦 唔係监察 佢冇监察冇监察佢、做得好好嘅呢件事係啦。佢就真係淨係想睇下嗰啲人反应。咁、然后行过嗰啲人知道呢件事之后呢其实佢哋都笑一笑咦係剛才我做咗个咁嘅反应。佢俾返啲人睇。咁佢就其实同埋个 artist 合作呢就想俾個 artist 知道究竟啲人究竟對我嘅創作係有咩感覺嘅 咧？我想知係摸幾耐先見到哦，原來有個鏡頭因為如果一埲牆真係咁色彩繽紛嘅，真係難睇到嘅喎。 係㗎，咁係 我都唔會好細心去望咯。 佢勁就勁，佢將個鏡頭融入咗喺個牆上面，變成咗一個壁畫。咁但係佢做咗一件咁嘅事啦。OK，第二個 哦，即係估呢個真假， 估下呢個係啊，估真假 啊。好，第二個 第二間公司，第二間公司 佢最叻講大話， 冇錯。第二間公司佢做咗嗰件事咧，就係玩。镜啦， 镜照镜嗰啲镜 系啦，嗱咁大家去酒店住都成日都会听噶啦，就系原来咧我哋入酒店住咧系要 check 下究竟块镜系单面啦， 定 系双面？ 其实我唔识分噶呢个， 嗱佢哋就话 我净系知 check 下有冇柜，我唔识 check 呢啲， 睇下柜桶啊，睇下衣柜啊咁样。但系佢就话咧，原来咧单面双面镜咧，你就揾只手指笃佢，如果笃嘅时候咧，两只手指中间有个 crack 系掂唔到嘅话咧，咁嗰块应该系对面睇唔到嘅。即係佢單面嚟嘅， 即係中間有層嘢， 有層嘢，即係手指與手指間， 好似有個虛位咁樣。 冇錯啦，掂唔到啦，總言之，你點都捉唔到對方啦，對面嗰個啦。咁但係佢話，如果你一篤埋佢，掂到咧，咁隔離有機會係有嘢。咁但係又唔一定佢真係裝咗有嘢嘅，可能只係佢塊鏡係雙面啫，就唔一定隔離有人噶嘛。咁我唔知啦。咁但係自己可以小心咯。所以嗱，少少題外話，我有朋友去旅行嘅時候咧。嗰啲窗嗰啲鏡嗰啲位咧，佢全部會攞件衫冚住，佢驚。 喂，但係有啲係直情係黐牆噶嘛，咁點冚啊？ 擺張凳上去咯，擺張凳上去，擺咗上去之後，你就可以掛啲衫。 唔係啊，我意思酒店有啲係直情黐牆一大塊鏡。 哦，咁嗰啲冇得擋啊，嗰啲冇得擋，佢冇得擋啦。佢唯有可能佢會做到嘅就係揾啲嘢去遮到個床嘅位置咯。咁有時佢哋驚夜晚會瞓覺俾人影到㗎嘛，係咪先？ 所以我成日都話你的神，你同阿斌嗰啲唔好淨係住平酒店㗎啦。 我住有嘢住嗰啲貴貴 㗎喎，住啲好啲嗰啲啦。 唔係啊，但係越貴咧，嗰啲鏡咧都好大， 越大 有嘢，越驚有啲嘢。係啊，你以為貴好啊？唔知㗎咁樣。 唔係，另外咧，我聽過咧，如果你想 check 下有冇一啲偷拍咧，你試下熄曬咗所有燈，你睇下佢會唔會有啲紅燈喺度。如果有紅燈嘅話，有機會可能係即係有啲嘢開住。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有个展示灯噶嘛，就系话录影中咁样。 系啦，或者你可以揾个玻璃纸咧，黐喺你个镜头嗰度。 玻璃纸啊？ 系啦，红色嘅玻璃纸，跟住黐喺你个镜头嗰度啦，跟住就开咗个拍摄功能，然后尝试喺间房嗰度拍一拍，咁就睇下有冇见到即其他一样嘅灯。 最 惊 就 系 你一照唔到嗰啲古就嗰啲人收 cam， 而系你照到人影。 又或者咧，你个 friend 嚟嘅，你熄咗灯嘅时候，首先我已经唔敢啦，熄灯喺间房度，咁仲要你熄咗灯之后咧，你见到咪一个红点。即系红灯啊，就火大啊！你惊唔惊啊？ 你会唔会熄灯瞓觉噶？去旅行酒店， 我会熄净个房，即系一点嘅光咯，系啦，我唔可以熄 晒。 开 个厕所灯咁样， 系啦，我唔敢熄晒。 系我以前都唔得噶，而家我就开始尽量学习熄啦，因为冇咁辛苦。不过啱头有话啦，咁但系而家讲翻 我哋唔系 讲 紧酒店， 系唔系讲紧酒店？而家讲紧呢间嘅公司咧，佢就做咗一件事，成日头先阿莫都话啦嘛，哇惊！是不是跟古灵精怪的灵异有关啊？咁佢咧就特登做咗一个网站，就系、是、有一个嘅房，一间密室，得一面镜嘅啫。咁佢就喺个镜后面就影住，然之后咧，佢就竟然俾佢影到嗰间密室嘅房咧，啲凳喺度喐啊，有啲鬼影喺度行过啊。咁佢就将呢条片摆咗上网，好多人就话哇好劲啊！咁佢就打咗个 title 啦，用咗我哋呢个防盗嘅眼闭入闭路电视。真系连鬼都睇得到，咁就好似讲到哇好劲，唔止净系导到人，导鬼都得嘅咁样，咁佢就有一个咁样嘅宣传方法。 只鬼都自己吓亲， 点解我嘅？ 系啦， 见到我， 系啦，呢个就系第二个啦。 呢个有啲流，我觉得 呢个流。OK， 第三个咧就系、是、嗱，我哋平时今日我哋讲好多揸车嘅嘢，系咪？揸车人士最怕咩啊？ 系荡失路。 仲有咧？ 冇油。 唔系 架车 系 电话 冇电啊！头先我咪教你 系嗱，阿莫就有留心啦，系咪？但系都唔关事。 冇钱 唔系，而系好惊俾人刮到架车。 系啊系啊系啊！呢个仲要防唔到噶。 系啦，同埋咩咧？好怕食牛肉干。 Yeah. 阿莫未经历过，所以佢冇反应。但系刮花嗰啲咧，佢紧张。系啦， 就知啦。 点解咧？咁样 我中咗招啦。 嗱，即系我哋好怕就系有牛肉干啊嘛，系咪？嗱，而呢一间嘅公司咧，劲嘢劲在咧，佢真系整咗张牛肉干。呢一张牛肉干咧，就系写晒佢成个嗰间公司卖嗰个嘅车 cam 嗰个防盗 cam 嘅资料。 食唔食得噶张牛肉 干？唔食得嘅，系虚名嚟嘅，虚名嚟。OK， 系啦，咁咧佢就整咗个样，摄咗喺个车头嗰度，然后就咁就卖广告啦。咁啲人收到作为一个司机第一刹啦，梗係驚啦。咁但係都係睇嘅时候，有啲人就觉得好好笑啦，有啲人就极反感。但係佢就一个宣传嘅作用啦。好，以上三个呢、這个都係卖呢一个嘅闭路电视啦、车 cam 啦嘅广告。究竟边一个先係真嘅呢？转个头返嚟哦，等我开估，又等你哋估一下啦。 好啊。 无时无常，一发无成无常，无人开了灯，然后想得很远，明明谁曾陪谁熄了灯，天空崩裂，一生基因分裂，问问我送我呼吸，问问我教我会识得爱，几多生几多发生，活着活着抱命生，跟他栖身封地上，我跟他安心安然啊，想得很远，想得很远，抱抱我怕我会消失。谁沉迷谁可有因因自偏红七七三三一二吻吻我送我呼吸慢慢我教我会识得爱几多心几多发生我是慢慢明月也一些不测的正念与一些不休的悼念想得很远、啊、想得很远抱抱我怕我会消失、啊Yeah 港珠的百科全书。闭路电视可能好多人都见过，甚至你屋企都有一个闭路电视，我嚟帮你守门口。原来以前的观众呢，他们称一些录影机录出来的录影节目呢，都叫做闭路电视的。不过自从录影机开始普及之后呢，这一种的讲法呢，开始没什么人敢叫了。反而大厦入面的监察系统呢，到现在都还是叫做闭路电视。而早期的闭路电视呢，主要他们用来储存影片的模式就是用录影带。但是随着录影的质素、录出来的容量和反应速度，所以到今时今日他们开始转用电脑或者是一些拥有储存功能的记忆卡。原来全球第一个闭路电视是在1942年的德国开始使用。那阵时他是用来观察 V2 火箭发射的。 咩？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有冇答案先？ 有 答案，一二三 A。 因为 B 虽然咧，我去过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咧，系真系试过有呢个单面嘅偷拍，而对面系睇到晒我嘅，好样衰嗰啲。 哦，系咩？你嘅啲衰嘢俾人睇晒， 好样衰嘅。 你做紧咩啊？ 伸条脷掂个鼻咯。 哦，你掂到个鼻咩？就系掂唔到衰尸啊。 系啊，所以跟住我咪俾人睇到晒我几低能咯喺度。咁跟住C 嗰个，我觉得唔似，因为点解咧？嗰啲单张通常系话俾你听有女女。而不是告诉你买放到 我也试过被人摄了有女女的卡在车上摄在我镜那里 我只知道韩国那里很 hit 的、 很 hit 整街都是我上次去韩国看到那些停车场那些车张张都摄的那我又看到张在地下执来看我以为是洗车香港有部分都是洗车的 你还要韩文你不懂的嘛 但是很多女女 那你又知 道是什么来的最多女女我 知道是啊就是这些所以我选 A 是应该最像的是、 我想 选 B 因为你话系一个广 告 嚟噶嘛， 咁 广告系需要创意嘅。头先你讲咧就话嗰个 cam 系可以连鬼，即系连一啲唔系实体嘅你都可以影到。咁我觉得呢一个都几特别，似系广告桥嘅。 但系成块镜都系 cam，因为我头先就系想打个岔讲，系成块都系， 成块 镜头。 咁惊啊惊！ 你抛一抛佢，你乱噏啲嘢，佢都震一震啊！俾多次机会你，最后答案系咩 ？A、B、C。 系 成块镜都是镜头冇问题的用多几个咪得咯， 即系都是 B， 都是 B。OK， 好。我自己就比较 buy A 嘅，但同时间我觉得 C 亦都好有可能。点算咧？ 而 家要你拣啊！喂，你唔好问我啊，好 嘛？ 其实个滑游戏俾你拣嘅， 我拣 C。 C 真系会嬲噶。 C， 因为 C 最贴地 ，C 最贴地。最后嘅答案系咩咧？C， 系咪估唔到咧？ 真系估唔到。 如果你俾我拣，我收啲女女卡片，你收呢个防毒卡片，我宁愿收女女卡片啦、啊。 唔系正常人都系咁拣。 唔系咯，虽然我系女仔，我宁愿收呢个啦。讨论下嘛。 系啦， 点解拣 C？ 因为觉得 A 咧，佢虽然好浪漫成件事，但系其实系好似啲好欧洲啊，好艺术性地方会做嘅嘢。 但系最有趣系咩咧？呢件事唔系欧洲噶，系香港发生 的。哦。系啦，所以我觉得 C 系最贴地、最有张力。 系咪你整噶？ 唔系，如果系我整，我谂我发咗啦，谂到呢个方法。但系的而且确咧，网上咧啲人摆出嚟嘅时候，好多人都系反感嘅，因为收到牛肉干呢单嘢咧，都唔系咩好开心嘅事嚟噶啦，系咪？咁所以咧，佢系收到之后，不过有啲人就中意佢有创意啊，因为佢虽然面头系牛肉干，但系佢写嗰啲资料咧，全部都系同佢公司有关 系。系佢吓一吓你，同埋咧车主见到车头有字咧，一定会睇噶嘛，系必睇噶嘛。 系啊，但系我觉得吓。人始终唔系几好啊！你遥远，你见到有张纸喺个面，你已经个心惊惊啦，仲要外形， 系啦， 仲要成个 structure 结构都系嗰样嘢嚟。 我同阿斌仔嗰阵时啱啱咧，即系成日都大家即系揸车出去，如果喺出面街上见到对方嘅车咧，我哋好中意摄啲纸喺人车头嘅，即系摄喺我同佢两个啦，系咪摄其他人啦，就会吓对方咯。 所以其實我覺得佢呢個唔會有宣傳作用噶，啲人一睇到已經把鬼火， 所以咪有啲人係反感嘅。係 啊，即係買我買對家嘅， 買你嘅咁。嗱咁，但係雖然我哋呢度冇閉路電視睇啦，係咪先？但我今日咧 冇有唔俾你睇啫， 係啦，唔俾你睇。咁但係咧，我今日都帶咗兩樣嘢俾你哋，嗱有一分鐘時間，你估下呢兩樣嘢同 cam 有咩關係咧？ 啊嗱，呢个系一个摆喺洗手盘嗰个隔住啲渣，唔俾啲渣流落个洗手盘嗰个盖啦。 冇错。 另一个系嗰个烧烤网啦，呢、這个系咪？ 仲未拆胶嘅。 系未拆胶？唔知师妹。 未拆胶有关系嘅咩？可能 冇关系噶，冇关系噶、哦，拆咗胶都系咁用噶。 佢顺便今晚烧嘢食，所以佢咁样啫。 哦，带埋我留翻下次用，下次烧嘢食用。 阵间佢话冇啊，唔关事噶，真系我真系烧嘢食用噶，就系嗰个啫。 我买多咗啫，咁样系啦。你估下有咩用啦？ 我觉得应该系同。 同 cam 有关系， 隔住个网，等个 cam 嘅时候见到一格格。 嗱， 我系晾住嘅。 嗱，阿莫咧呢、這个咧又慧根啦，因为其实呢件事咧系同影相系有关系嘅。咁啊，不过今晚咧，今日我哋就唔会有片段，不过我哋有相流出。咁啊，张相可以上翻去我哋嘅社 交 平台啦。 绝密噶， 绝密嘅，得佢入咗嚟睇到嘅啫。系、 okay. 啦，可以做我哋嘅 friend。咁 CCTV 咁绝密噶？ 你上嚟睇下啦。咁样系啦，咁我哋今日仲有两张相咧流出，睇下究竟呢两个道具点样可以影到张相，有一个特别你独有嘅 effect 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李俊杰报道新闻。大批市民由尖沙咀游行至深水埗，反对禁蒙面法。下午4:00，部分示威者途经油麻地嘅时候，破坏九龙政府合署嘅设施，政府合署嘅玻璃被破坏，玻璃散落一地。示威者喺地上喷上“香港人反抗”等嘅字句。政府合署外墙的名牌、门外的消防喉被破坏，有水流出，墙外亦都被喷上字句。防暴警察在佐敦恒丰中心附近手持长盾戒备，之后向旺角方向推进，有直升机在上空盘旋。现场所见，附近多数是围观的市民，有市民表示想经过路段，警方就要求他兜路行。而佐敦裕华国货公司附近的优品360就被破坏，店铺内的货架被拉倒，货品散落一地。有网民号召下午在沙田新城市广场发起蒙面大派对，大约下午4:00左右，有200多名的市民在沙田新城市广场中庭广场聚集，大部分在场的市民都戴上口罩，高呼蒙面无罪、立法无理等的口号。有市民自备乐器，呼吁在场市民以右手放胸前，合唱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亦都有市民在墙上贴上反修例宣传单张。市民李先生说，自六月开始用不同的方法表达诉求，但政府没有实质的回应，又认为政府给予警方无上的权力，令到警方更肆无忌惮。认为示威者和年轻人以快闪的形式表达诉求是很无奈。港铁九龙塘站内下午有人投掷汽油弹，警方在社交平台上载几张相关图片，图中所见相信是汽油弹的玻璃瓶遗留在站的 G 出入口外面，附近的一部闸机有烧焦的痕迹，现场已经用胶带围封，有警员和港铁职员驻守。港铁说，九龙塘站被人投掷汽油弹， G1 和 G2 出口暂时关闭，以便警方搜证。现场所见地上有白色的粉末，相信是灭火筒粉末的痕迹，有防暴警在月台戒备。强台风海贝斯逼近日本，香港快运和国泰航空分别宣布多班往来香港和日本的航班需要取消或者延误。香港快运说，今日共有12班往返香港至日本的航班需要取消，另外有12个航班要延误到明日。国泰航空表示，今明两日总共有14班的航班取消和16班延误，当中包括国泰港龙的航班。两间的航空公司都表示，由即时起豁免乘客重新订位和更改航点的费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骤雨较多，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微风。明日转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天气稍凉。下周中期天晴干燥，风势颇大。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由于有公众活动嘅缘故，喺九龙嘅弥敦道去长沙环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另外啦，反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仲有就系荔枝角道同埋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而家都系暂时封闭咗噶。九龙方面的其他路面情况，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弥敦道断断续续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接近御港湾。窝打老道跟住九龙塘会那段来回方向都是挤塞，龙尾分别就在培正道桥底和跟住九龙塘军营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另外呈祥道去葵涌方向跟住蝴蝶谷是多车的，龙尾排到去风力楼。提一提大家，较早时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红磡警署对开中线的道路工程仲未完成的，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卫理苑，揸车朋友经过时候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车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铁路交通方面提一提，就是九龙塘站的G1 和 G2 出口暂时关闭了，就是九龙塘港铁站 G1 和 G2 出口暂时关闭了。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当你见到 M Mark 呢个标志，就知道有国际体育盛事举行。香港嘅运动精英会同世界级运动员同场竞技，争夺殊荣。你都嚟同我哋一齐支持参与，凝聚动感。M-Mark 就系香港高水准嘅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mevents.org.hk。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话说神奇嘅不得了，飞进平凡嘅不是家庭。 窗口有只识讲嘢嘅鸡啊！ 我叫不得了啊 ，Tony， 我可以令到一个人讲真话。 老公，放喺你个头上面试下咧。 想知不得了嘅神奇力量， 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莫莉有话疑。 好啦，今日咧嘅莫莉有话疑又有林志伟，我谂紧点样介绍你出嚟。我望到你个样子，但我又唔知点解，点样唔知点解突然间唔记得你个名字。 因为我剪晒啲头发，又唔系剪晒嘅，剪咗好多咯。 系喂，咁点解你会无啦啦剪头发呢？ 因为 我以为你想学阿一师兄咁流畅， 唔系有啲热啊，因为呢排真系顶唔顺啊。咁但系因为我本身咧个头嗰个状况比较复杂啲嘅，我有三个转嘅，咁如果短头发咧就日日都要梳头。其实点解会留长头发咧？系因为以前翻得早嘛，翻晨光。咁如果朝朝都再要梳头嘅话咧，我就要好早起身。咁啊喺宁愿瞓多三个字都唔愿梳头嘅情况底下，就留长咗个头，于是就扎辫咯。 系，咁所以今日咧，即系无理有怀疑要爆嘅，系咪你想爆翻你自己？ 我唔系，其实系想爆关于一师兄嘅嘢。 哦，一哥。 系啦。 做咩咧？你哋成日将佢推去悬崖边噶咯？ 黐线啦！佢自己跳崖啫嘛，想当日。 而家你跨节目，你都想推去悬崖边？ 嗱，唔系嘅，嗱就系、是、想。讲佢当日啊，即系发生完呢一个 XX 事件之後咧， 變豬頭事件啦， 係啦，變豬頭事件嘅時候，究竟佢係做緊啲乜嘢嘅？大家都知道啦，咁因為佢喺呢個節目入面就失言啦，咁於是就即係經過咗一啲嘅懲罰之後咧，咁佢就終於就而家翻翻嚟啦，係嘛？ 亦都深表悔疚嘅， 係啦。咁但係咧喺佢即係被停賽嘅時候啊。究竟佢系做紧乜嘢嘅咧？嗱， 我见佢日日坐喺度磨咯，但系我唔知佢磨啲咩噶。 佢唔系净系磨噶，其实佢嗱首先 有嘢做嘅。 首先咧，佢每一日都系有翻嚟嘅，即系喺呢个十二至二师兄祠堂嘅时段，佢系有翻嚟嘅。咁而好开心嘅嗰样嘢就系咧，佢因为冇得做同埋唔使做嘅关系咧，佢系好俾心机去听个节目嘅。 仲有嗱，我要讲句公道说话，佢唔止系十二点先翻嚟嘅。其实我做敏感时刻嘅时候，佢已经喺度噶啦。 系 系啦，而甚至 因为夜咗冇地铁啊嘛，惊 好衰啊！你明明就系帮紧佢，你又踩佢脚，又拱佢落去原来边。我连礼拜六我都见过佢嘅，即系直情有一日系阿斌走咗去做佢个节目。叫咩名 字？我善你的老千 会系啦嘅时候，我见阿一都坐喺度嘅， 系啊， 系我见到阿一咧好羡慕嘅眼光望住黄冠斌。 咁佢其实咧每一次本来佢要做嘅节目嘅时段啦，最起码嗰两个钟先啦，佢都一定会喺公司嘅。咁就当然唔系喺直播室入边啦，但系都会即系喺直播室嘅外面，或者喺写字楼，佢都一定喺度嘅。咁佢。佢係一個都幾中意諗嘢嘅人嚟嘅，咁佢好用心去聽個節目啦。其實真係發覺咧，喺佢回歸嘅時候咧，佢對於做節目嘅時候，當然唔可以再失言啦。咁但係對於自己嗰、那個 再進步嘅空間有幾多咧？ 佢就知道自己有啲乜嘢嘅地方係可以下苦功啊。即係唔係淨係話講嘢要清楚啲啊？唔係呢啲，仲有同伴之間或者節目拍檔之間嗰個化學作用可以點樣可以更進一步啊？咁其實喺佢被停賽嘅嗰段時間咧，佢都真係有好用心咁樣去睇係啦，同埋去諗嘅。咁呢一個係我同黃冠斌都覺得欣喜嘅一件事情嚟嘅， 即係長大啦，兒子生性啦， 係啦。咁但係個方法就比較極端啲。即个个都即做得耐，其实都会谂呢啲问题啦， 永远都话推到极限嘅时候，就会发挥呢个无穷嘅小宇宙。 咁佢就用咗失言呢一个方法咧，就逼自己去谂。咁但系咧，绝大部分咧香港嘅做广播嘅 DJ 咧，都系唔会咁做嘅。即系我哋啲前辈唔会啦， 系 我哋 唔系咁，我哋都唔会啦， 我哋唔会啦，佢就唔同啦， 系 所以咧，佢译广播，译练真经，广播到西读欧阳锋呢件事咧。真係太適合嚟形容佢，咁但係佢都真係幾勤力嘅，其實。 咁我想問你哋個問題啦，係咪就喺呢個最極致嘅情況之下，你哋就決定去呢個首爾一日遊咧？ 哦，其實咧， 我堪稱一日遊，因為你都冇乜時間， 唔係 禮拜日又翻嚟 星期五完咗展翅嗰個 show 之後，就即刻飛通宵，一到嘅時候有一整個禮拜六同一整個禮拜日。 係。 两日 full day， 系，我相信咧，其实咧，你哋应该系回味无穷啦，已经，同埋喺入面应该有好多系你哋冇剪到出街嘅嘢发生 了。我哋都尽量将听众要我哋做嘅，同埋我哋都尽量即系 live 啊，或者将嗰个行程啊各样嘢交代噶啦，已经系啦。 但系有一啲就唔需要同听众交代嘅，就冇剪出嚟咯。 系啦，俾翻啲私人空间啦。 好，今日咧多谢晒一师兄啊，点讲多谢佢咧？ 系咯，多谢佢带俾我哋话题啊。 系啊， 好好啊 ，thank you 你啊，凌师兄， 唔好客气， 拜拜， 拜拜。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五 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星期慢动作啦，子龙揾嚟呢位嘉宾啊，非常之犀利啊！喺网络上面咧，大家都应该见识过佢嘅厉害啦，即系唔使起稿，就咁落笔啦，就已经画到一幅非常之有气势嘅画作出嚟。佢就系 Man 曾，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系啦，可以叫你 Man 大师嘛？ 冇，因为系咯，虽然有啲人会好讲啊，一定讲到大师大师，其实就。自己覺得呢個字係要去到井上雄彦可以叫大師，係啦。咁如果唔係嗰啲人咧，就唔好落呢個檔。 點會見到 Man 曾老師嘅作品咧？幾個渠道啦，網絡上面就一定會噶啦。咁大家都可能見得到，近排多咗好多片段啦，就係、是Man 曾老師佢就自己畫好多唔同嘅作品，譬如可能係 Captain America 啊，係啦，甚至乎一啲港超聯嘅人物啊。咁由零開始就咁落筆畫下畫下。就畫曬成個作品出嚟，咁啊當中咧，即係唔係隨筆嘅喎，係可能好有肌肉感啊，嗰種風格係幾光陽味嘅，咁啊同埋咧係行寫實型嘅，即係你睇港超聯嗰啲人物，你真係認得邊個係葉鴻輝，冇難度嘅。咁啊先問下 Man 曾啦，其實你幾時開始真係已經去到唔使起稿就咁樣落筆一畫就已經成型 咧？其實如果講有呢個習慣，應該大約幾年前。咁咧，其實我以前有一段時間咧，連網絡都唔上嘅。 係。 咁咧，所以有啲朋友咧，佢會比較睇多啲世界嗰啲咧，佢同我講：喂，你知唔知而家最紅嗰個就係、是、嗰段時間最紅咧，就係金正基。 嗯。 佢會同我講話有個人係可以隨手畫嘅。佢點解會同我講咧？佢一樣同你中意用啲毛光滑嘢嘅喎。 嗯。 咁同我講，然後咁我咪開始留意佢咯。係。咁留意一下，然後我發現如果好似。呢位金正基先生咁做咧，其實嗰個畫畫個能力係會繼續咁提升 的。係、哦、㗎。 係啦，咁我就發現，呢、這個係實在太好啦！當我嗰段時間咧，仍然都有諗，香港漫畫已經唔可能有大型嘅製作啦，一定係一兩個人做啦。咁我心諗，如果我唔可以有人幫手，有乜辦法快少少咧？咁、我就諗啊，不如我練到唔使起 就最快啦， 係啦，就最快啦。咁我以後諗到啲嘢，我大致上 get 到，咁我就畫到出嚟，咁我咪有機會可以做一啲作品出嚟咯。 哇！但都唔容易嘅、啊，即係唔係一諗就即刻做到噶嘛？ 我諗係一樣先前要做好一個根基咧，就係你喺素描度你要有少少概念。 嗯， 即係你無論你中意畫咩漫畫都好，你好 Q 都好，畫到好似我當。亂碼嗰啲公仔都好，你都係要有一個以前嗰個基礎訓練咧，你係比較容易畫到隨手出嚟嘅。如果你冇嘅話咧，就算畫到啲好簡單嘅公仔，你都係可能會成個形態會散曬。 但我見你起稿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可能畫咗個頭，畫咗個身，大約個形狀，然之後先畫啲 detail 噶嘛。 啊， 你有陣時係一嚟就已經從 detail 開始入手嘅喎。 係啊，因為畫畫多，你當我講頭先嗰啲古典嘅素描技巧咧，其實佢開頭你將所有嘢翻到最先都係翻點線面，即係無論個形態你覺得幾複雜都好，其實係離唔開。嗰啲好微碎嘅散件組合而成，所以你只要對嗰樣嘢有一定程度了解咧，你就慢慢 get 到，即係等於我第一次睇金正基畫嘢，哦，佢喺腳嗰度畫翻上去，鼻畫翻上去，然後我會諗啊，其實都係你有個素描基礎，你就會想像到點樣做。 呢個厲害啊！呢個我睇完我都畫唔到，真係一啲都唔容易。一開始。乜嘢令到你对画画有兴趣咧？系咪细个睇嗰啲漫画影响咗你咧？ 我画画就好耐噶啦，即系我大致上四岁开始画噶啦。 四岁 开始， 即系啱啱开始读幼稚园嘅年纪嚟。 个原因就只不过系因为我家姐同我大哥佢参加啲咩儿童乐园啊，或者叮当小记者，佢登喺书度啊赞啊，然后屋企人咧好似好犀利咁讲到好大件事。系啊， 咁表扬嚟嘅另一 种表扬嚟嘅。我嗰时妒忌啦，咁我觉得我应该都得嘅。咁我就開始以嗰個做目標啦。咁我其實到最後都冇 喺嗰啲雜誌，即係嗰啲兒童雜誌攞到咩刊登，但係就變咗做一種係我特別愛嘅習慣，而我反而我啲兄弟姐妹係冇用。 有趣喎、哦，反而係哥哥姐姐登出咗，激發起你嘅潛力。 激發，我就覺得冇理由佢得我唔得啦嘛。 係啊，但後來咧，你點樣入行啊？有啲咩經歷，有啲咩際遇？ 其實我自從細個開始中意畫嘢之後咧，咁大少少咁僆仔一定尤其我係80年代大嘅，咁嗰個時間尤其日本漫畫係興盛到想象。大家都知啦，咁、然後嗰陣時最犀利啊，最影響我就係龍珠，就是、廖三明， 廖三明老師， 係廖三明。沙雅人生於這個地方，稱呼叫悟空，稱呼叫悟空。廖三明都係隨手畫，係、哦、廖三明都係咁。 咁落筆都係啊， 係啊，因為佢所有啲物件啊，畫啲金屬啊，車胎全部白手畫，廖三明。 好圓啊，好實際 啊。咁我諗佢都有先天影響咗，我覺得畫嘢應該隨意少少、啊、不過佢係另一種天才，係佢係另一種天才。咁然後我就覺得立志我要做漫畫啦。咁好在加上我阿爸呢，佢成日都會同我屋企人講呢，話如果你屋企個細路有幸好細個揾到自己興趣呢，佢話好難得㗎、你唔好阻止，因為我媽會唔鍾意。我媽話： 即係唔中意你畫畫， 佢覺得畫畫得，但係你唔好淨係掛住畫，因為我係好細個開始已經變咗做而家啲人就係講啊，呢個畫痴嚟嘅，淨係拿筆喺度畫畫畫。我好細個就已經變咗做咁樣。 咁嗰陣時你主力畫啲咩嘅咧？因為我記得我細個就係畫下牆啊，俾阿媽打啊咁樣，打下打下之後就唔畫噶啦嘛。 有兩種嘅，一種我嗰陣時兩種公仔都好中意畫嘅，一種係龍珠， 係 一種係北斗之拳，兩種好唔同風格嘅嘢，但我都會好中意畫。 都好光陽味喎。 都係，因為男仔中意睇㗎啦。其實我自己又好中意睇例如相聚一刻啊，就算小甜甜啊、美少女戰士嗰啲，我全部都會睇嘅。不過我畫出嚟就會揀咗做自己喜愛嗰啲咯， 嗰啲畫風 係啦。但係我睇咧，我發現我大個問翻啲朋友，我睇嘢其實就真係乜都睇㗎。我唔介意嗰套嘢係佢係咪我個美學標準，我覺得冇所謂 嘅。哦，我呢個好關鍵咯、我覺得。 係啊，係啊， 就好似個海綿咁，咩都吸咗先。 同埋我覺得呢個世界靚呢樣嘢係冇特別大標準嘅，係、因為尤其藝術佢唔係 math 啊，唔係科學啊嘛。即係以前最中意香港人講嘅例子就係、你好似畢加索咁亂料就發達啦。然後我同佢講，其實畢加索16歲畫寫實已經好勁㗎啦。係，佢係畫到覺得如果咁落去好悶。佢先個腦，同埋呢啲人咧，除咗佢係去天才級嗰啲 level 咧，唔係其他人亂料就 可以做料都料到， 係唔係嗰啲嘢嚟噶？咁但係我覺得最一樣就係畢加索啊，或者以前嗰啲畫家咧一樣，佢哋大部分都係真係好中意畫嘢。我諗呢啲好似有啲人天生就會係咁，我諗我其中一個。 好似唱歌咁咯，即係你中意唱歌就咩歌都唱， 係啊， 唔啱自己嘅你都想試下嘅。 你想試嘅，我諗中意藝術啲人好容易都係咁，我有少少著魔嗰、那個，但係咧有啲環境會克制咗你，有啲人就直頭唔理啦，有克制我都唔理噶啦，咁就佢梗係做。不過再講最後。如果講成就啊時機啲，就要配合曬成個大環境。 嗯，絕對同意。 係啦，呢、這個就配合曬。 咁啊，你嘅經歷咧，就細細個四歲開始啦，一路畫畫畫，咁啊到真係入行啦。嗰陣時嘅諗法係點樣樣咧？係真係一開始已經諗住入漫畫呢個行業先。 其實我由細到大已經覺得將來一定要做漫畫噶啦。同埋我係以做漫畫家為目標嘅，其他嘢我都冇興趣。咁然後我就16歲嗰時候，本身係讀設計嘅。咁然後咧讀上去又同我阿爸講。我唔想，因為讀設計其實以前嗰個年代讀設計仲要走去買啲鴨嘴筆啊，係啊嗰啲，唔係而家好似嗰啲再用電腦做噶嘛，仲係有少少係 成套架撐要，係啊，好似工具箱咁開曬咁。 係啊，然後翻到去淨喺度練用鴨嘴筆間框，我真係唔得。我同佢講，我不如俾我直接跳咗我最喜愛嘅嘢度。咁嗰陣時我就 係 決定喺入呢個香港漫畫界。咁我第一間做嘅公司就係阿馬榮成先生嘅天下，大約係97年定98年度就入行啦。 咁嗰陣時你一入去嘅時候，會唔會有啲憧憬啊、幻想嘅咧？喺天下入邊做嘢？ 其實我記得我第一日啦，翻去門口就咁啱我哋啲新仔會坐喺門口等等安排，然後就見到馬榮成先生行入嚟。咁嗰陣時，你第一個憧憬就係、哇！呢、這個我要做到未來嘅佢。 嗯， 我諗大部分都係咁諗噶啦。但係我個印象好深嘅，因為佢係一個最代表香港漫畫成功人士，佢揸住一個畫袋，即係一個黑色 好巨型、 好巨型嘅畫袋。咁你會想象到將來你係會拿住個畫袋咁去嘅。咁我個形象好深，我記得第一眼，我第一日我翻工 我都系要十点几，佢十一点开工，我十点半坐咗喺个 reception 嗰度就见到翻。不过嗰阵时就令我都有一样惊讶，就系、是、阿马生其实嗰阵时已经名胜利就啊， 系 佢都好早翻工，然后到我即系入去做一阵咧，佢系好似放工。佢都仍然 keep 住嗰個工嘅時間係好長好長，係咁我諗呢個佢成功原因好主要原因添，我諗啊呢個係 好熱衷自己嘅工作， 起碼我之後去見做其他公司或者我認識到之後啲漫畫家咧，香港漫畫家唔會咁即係擺到 分心落去， 係啦係啦，喺埋我個時段係，後屘我記得我後來離開咗啲佢間公司之後咧，有啲舊朋友講咧，佢開始就唔。每個作息就平衡咗好多啦、嗯，但我做嗰陣時仲係好明顯，就係佢唔似一個億萬富豪咯，係啊， 凡事都親力親為嘅， 凡事親力親為嗰陣時就係咯，我感受就係、是，總之我覺得入到去某間公司，你做到自己想做嘅嘢，你專心去做，你將來應該有啲成績嘅，嗰陣時就係咁諗嘅，好、嗯、記得嘅。 咁啊，入咗行之後嗰幾年。你咁專注畫漫畫啦，對你有啲咩改變、嗯，甚至乎你自己喺畫風上面會唔會有啲咩影響嘅咧？ 第一咧就本身我都照你頭先講啦，我比較傾向於寫實嘅。咁嗰段時間，我最終揾到我而家都可以講我頭三個最喜歡的漫畫家咧，第一個手冢啦，咁第二就係廖三明。但如果講我真係影響我大，可能係張雙雄。 嗯， 咁到無論佢而家畫嘅浪客劍客。同佢以前嘅 Slam Dunk 我都好鍾意，因為我覺得佢係少數咁成功之後仲可以再提升嘅人，係好少數，好少數。大部分一套作品咁勁已經好犀利嘅，佢可以有兩套，仲要不斷好似對自己唔滿意，想挖深啲自己可以去到邊。咁 佢唔止畫工添，佢連自己思維都係嘅。 思維，我覺得佢係少數去到。接觸到藝術家境界，我上次睇一段文，我見到日本嘅文學部啊、藝術獎嗰啲咧，都係會頒獎俾佢。佢唔會覺得佢係漫畫家，淨係俾嗰一類獎項佢。佢係已經去到藝術家噶啦。我覺得鄭尚紅，即係照你頭先講，佢個諗嘢嗰個方法咧，已經係因為佢有一本書，我唔知道你有冇睇佢一本書講佢話有一段時間冇畫畫叫手啊，係啊，嗰本佢就話自己因為畫宮本武藏。沉迷到殺人，令到佢好歉疚，令到作者歉疚。呢啲我覺得以前我聽過有啲演員會有類似咁嘅狀況。咁漫畫家其實我未， 就好難抽離咁樣。 係嗱，你電影我明啊，電影因為始終人對人做，即係對手戲啊、場景，你有可能會投入到。漫畫我哋始終好提住自己，我揸住張支筆，揸住張紙，其實好難去到咁樣投入境界嘅、 嗯。 我覺得鄭尚紅現就係最特別，就係佢可以去到咁樣。咁所以我。你頭先話對我影響最大，我諗到後期最影響最大就係你會想自己啲作品起碼去到佢咁樣可以直頭激動到你啲人心，因為佢唔使去到咁近期作品，佢淨係以前井阿三井壽開唔到寶礦力咧，嗰陣時我十幾歲啊嘛，我睇到已經覺得好感動，即係佢已經話俾我哋啲僆仔知唔好浪費光陰。後屘我估唔到我。去到三十几四十岁，我一睇井上都仲系有咁嘅感动。 教练，我想打篮球啊！ 系啊，所以冇办法，佢系好高。所以头先你一讲话大师就呢啲，只可以留俾佢呢啲。系啊，佢就系、是。